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人心人生第44集，現在開 始、 啊、由這一集開始我一連四集我就會講一個、系列，就是生老病死、今集就是第一個系列的第一集，就是講生、什麼叫生 呢、 叫生呢？ 通常人們就生老病死扔在一起講，就覺得以為 是苦難、或者怎樣，其實生老病死很簡單， 生有生命咯， 自然現象來的、所有萬物都有這個生老病死，生物就生老病死、死物、或者是那些物件呢，就是會成住壞空、任何東西成長、即是形成的時候，然後它就慢慢就會變化，變化就會壞，壞跟著消失，這樣就生老病死、 即是一個循環， 其他物件呢就是成住壞空、咁我講生咧，喺呢個題目咧，其實係唔容易講嘅，其實呢個咧，呢樣嘢咧，我係思考咗好耐。 字面越簡單，其實就越難去解。 生係咩意思咧？就係生命。咁生命係跟住咧，我就要講同生有關嘅嘢，就係咩咧？生存、生活、生機。我會分呢四個係、四個範疇去講，就係、生命、生活、生存同埋生機。是啦，咁生命系乜嘢嘅呢？生命嘅最奥妙嘅地方就系在于佢嘅独立性，佢能唔能有自我繁衍嘅能力？有生命嘅嘢咧，就系能够自我繁衍嘅，自己 reproduction 吓，仲有特别嘅，再特别嘅地方就系能够适应环境嘅能耐吓。所以无论喺咩嘅环境啊，即系一次系火山啊、深海啊、深渊啊呢啲地方，一样有生命嘅存在 吓。 有生命嘅嘢就系能够适应环境。 因為其實應該咁講咧，如果佢適應唔到嗰啲咧，喺個環境已經淘汰咗噶啦，剩翻落嚟嗰啲就係有能力可以適應到嗰個地方。 冇錯啦，所以適者生存咧，係我認為係最即係又係一個真理嚟嘅。 事實上都係 嚇、我哋講嘅生命點樣形成嘅咧嚇？即係有好多種講法啦，又話大爆炸咁樣啊，或者係一種因緣和合啦嚇，佛家嚇，其實因緣和合係最合理嘅解釋嚇，因就係條件。有咁嘅條件啦，適合嘅條件啦，適合嘅分子啦，就會結合咧，就能夠成長啊，能夠成為一件生命啦。 randomly 去發生嘅。 生命係 random 嘅。 系啊， 你讲精子同卵子嘅结合都系 random 噶， 系啊，所以而家去 系啊，有啲 嗰阵时都系 random 噶， 所以而家好多嗰啲生育嘅技术啦，咁系有啲人话违反自然，其实都系 random 嘅，唔系即系话完全你可以控制得到，有啲嘢咧你真系控制唔到嘅，好妙噶吓吓，不过有排讲呢样嘢吓，因就系条件，缘就系个环境啦。缘，我讲姻缘，大家啊，你好有姻缘，其实就系缘，就系指个环境嘅吓。咁仲有咧，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所写嘅嘢咧好多，有排唔放。我今日讲得几多就讲几多，都讲 好啊。 我惊有阵时讲唔晒， 可以翻啲。 因为生命最紧要啦，大家会探索个起源先啦，然后就好奇怪啦。生命系一种好奇怪、好奇妙嘅嘢。生命奇妙嘅在于咩咧？吓，因为所赋予嘅就系有嗰种自发嘅能量。我哋講一個生命，有生命體咧，就係有能夠有 energy， 自己會發，自己有自發嘅能量嘅嚇，仲更加特別，佢就有改變環境嘅能力。你唔好睇個環境，佢就適應，用適應到就淘汰咯。唔係㗎，我哋可以改變環境嘅，好似好簡單啫。我哋講 時候佢就會 係啦，我哋會去適應啦嚇。其實生命係有能力去改變個環境嘅嚇。因為有生命，所以我有一個創造嘅能力。創造能力係咩咧？創造即係意思就係由無 變有。 由无机变有机，嗱呢样嘢咧就好多嘢读生物学啊、化学就知噶啦。 好多無機嘅嘢，譬如我哋講葉綠素啦、微量元素啦，或者好多營養嗰啲，其實但係入咗我哋身體，我哋將佢先變成有機嘅嘢嚇。 入邊係經過複雜嘅。 係啦，嚇呢個就係生命有奇妙嘅地方。我最中意讀生物嘅，我生物嘅成績係好好，因為我好對我哋生物嘅 都係喎。 係咪你係生物係啊？我生物科 高啲嘅喎，好好玩嘅嗰陣時候係覺得。係啊， 所以我好早已經思考生命呢生物啊，生命呢一樣嘢。我就覺得就係，所以我覺得生命係好奇妙嘅嚇，佢能夠由無變有，由無機變到有機嚇，可以將無機嘅變物質咧合成為有機嘅生命體。於是我哋又有生命，有生命就能夠有創造嘅能力，有改變環境嘅能力，去適應環境能力。 好奧妙， 係咧奧妙咧嚇，生命嘅奇妙之處就係我哋擁有對抗環境嘅能力， 抗逆力。 能耐即係有呢個 resilience 或者係嗰種嘅能力 power 噶嚇，capability 去改變個環境。所以好多時咧，我哋即係成日講話，我哋俾環境嘅操控啊，其實呢個就係一種最低等嘅思維嚟嘅嚇。如果我哋講作為人咧，我哋有呢個咁高等啊，有靈性嘅思考啊，其實我哋有好有能力去改變呢個環境。其實我哋而家嘅科學嘅發展啊，天文地理啊，宇宙嘅理解啊， 不斷 咁全部都喺度冇錯啦。其實呢個就係生命嚇奇妙之處啦嚇。咁我哋講生命有啲咩特別啦？其實所以生命有我哋講要有個有冇價值嘅咧？ 應該有㗎啦。 其實生命真係咧，唔係無價嘅，我覺得。我哋唔能夠用一個價值或者係一樣嘢去衡量生命嘅嚇，因為點解咧？因為生命係唔可以重複嘅。有啲人嘅，我哋冇個死而復生冇呢樣嘢噶嚇嚇啊！生命係唔可能重複，係唔可能由頭嚟過嘅。所以我哋要珍惜生命，冇錯啦。所以我成日要強調，我哋珍惜生命就係因為咧係冇得翻轉頭嘅。係 啊， 我哋過咗十八歲就係冇咗噶啦。啊、你踏入咗五十岁，你就是50岁噶啦，你只系向前行嘅啫。吓、啊，时间嗰、那个箭，那个系一支箭咁样。那个时间简史啊，霍金嗰个咧，就系讲时间就系一支箭，只系向前嘅啫、 啊。 所以生命系应该系无价嘅。喺大自然里面咧，吓、啊，其实生死系冇对或者错嘅。我又整最后咧，我就会讲生死循环呢一样。 只系一样嘢。 系啊，吓、啊，我哋讲即系有阵时，我哋讲啊，生命无价咁样，人啊，生命系无价咧，咁嗰啲。動物啦、植物啦，有乜嘢食咁佢哋又冇價㗎咁樣， 冇價嘅喎。 所以咧就呢個就好似 矛盾咁樣。 啊，我哋當然咧，我哋維持我哋嘅生命咧，其實都要靠食物。 係啊， 食物都係生命嚟嘅。無論你食齋都係生命嚟嘅， 係啊， 係咪？ 植物嚟㗎嘛、 啊，食物嘅來源啊，其實無非係大自然裏面其他嘅生物嚟嘅啫嘛。所以你唔可以話咧，咁佢嘅啲嘢冇價咧。咁有陣時，所以我哋要感恩咧，就係話咧對大自然嘅一種敬畏感恩嘅心，就係話係人別。 佢哋用 其他物種 嘅 生 命 係滋養我哋嘅生命嚇。呢樣嘢咧有好多好多嘅理論啦，我又唔講咁多啦嚇。咁、另外咧，我最後講對於生命咧，我就係講生命有冇差異嘅咧嚇，即係你同我嘅生命梗係唔同啦，係咪嚇嚇？即係好科學咁去講咧，就係、是、因為有基因嘅發現，我哋咁 DNA 之後咧，我哋就科學家已經解開咗呢個生命之謎啦，知道啊，因為 DNA 嚇、，even 係你都話啦，同卵雙生嘅細路仔啊嚇，可能基因可能 exactly 一樣咁、 exactly、 樣嚇，但係因為佢 後天環境 係啦，後天環境啊，或者佢成長啊 嚇 思想啊， 係 啊嚇，其實嚇我哋始終咧都係即係。雖然我哋話好似話你了解咗基因啊咁樣，但係點解我哋靈性係點嚟嘅咧？係點樣去分去？ 所以啲人先會讀哲， 所以就 哲學家先諗咁多呢啲嘢啫嘛。 所以我哋就講我哋要強調係生命嘅獨特性。 嗯， 就係因為我哋有呢個獨特性，就產生咗物種嘅差異啦。嚇，物種嘅差異啊，就形成一種叫分別心。 即係總之簡單啲嚟講，即係總之就係唔同 分別心又係好複雜嘅，即係其實係好簡單嘅啫。我又想講，其實分別心係 又好簡單， 冇好冇壞，全喺一念之間嘅啫。嚇、啊，即係話係咩叫好，咩叫壞？我成日都好想講就係、是，其實因為世界冇咩好咩冇。 其實所有呢啲都係概念相對嘅啫， 係啊，睇你點樣諗嘅啫。嚇、嗯，咁、啊、生命我第一個範疇咧，我跟住講就係講生存嚇、啊。生存講咩咧？我哋生存要講我生存嘅條件咧，我哋生存有冇意義啦？嚇、啊，仲有我哋生存嘅空間嘅重要性啦，嚇，同埋、啊、我哋生存嘅權利啦。嚇，唔係有環境咁，我哋係有冇權去生存㗎？咁樣嚇，生存嘅條件咧嚇，我哋都要強調，但係要分析就係生存嘅意思係咩咧？就是、活着， 有條命喺度，留咗喺度。 生存嘅條件其實即係存活嘅條件，你點樣去維持你嘅 生命？ 點樣去存活？ 就是那個條件。咁咩咁咩咩咩嘅有咩條件？其實生命嘅存，其實我就話我哋有呢個適應性啦，嚇、啊、改變人環境嘅能力啦。其實我哋要生存唔係話靠外邊去賜予嘅，你本能嚟嘅。吓、啊、有我，所以有阵时我咧啊，生存嘅条件就系好似即系我讲话，有生命，你一个人即系一个生物体啦，吓、啊。但系好多人系未必系懂得去生活嘅。如果一个人有生命，但系你唔懂得去生活。做人啊，或者系做你自做揾到自我或者咩，就好似一个冇灵魂嘅躯壳。 因为生存系最基本嚟噶嘛，生活就系令到自己点样可以比较上系有条件、有质素，去令到自己系可以过得好啲，而唔系净系摆条命喺度，有得食、有得瞓，维持住咁就算数咯。 所以咧，我会觉得咧，一个人懂得生活咧，只系一个躯壳，又唔算系一个完整嘅人。人咧，你係方好好多方面，你從而有命啦，你有生命啊，有種又能夠活着啦，但係都要生活嘅嚇，就係、是、懂得去 開始係加入咗啲價值喺 你嘅人生啊，各樣嘢啦嚇。但係咧有陣時咧，你又好咩嘅一個人咧，如果呢個貪欲啊啊物質啊去貪戀物欲嘅時候咧，人性就會變得越嚟越墮落嘅。 即系嗰啲色相啦，你所講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我識運用啊。 系啦，我哋讲生活生存嘅条件，咁、生存嘅意义又系讲咩咧？吓、啊，生存意义就系话我有阵时要提醒大家，因为你系人，吓、啊，我哋要重视我哋作为个人嘅天赋同埋本能，吓、啊，就系、是、因为你系人，所以你先会懂得思考。你哋都在思考咩咧？思考你人生嘅意义吓，只、狗会唔会谂佢人生？佢个狗性嘅 狗生嘅意义， 会唔会谂佢嘅意义咧？吓、我都唔敢话佢冇， 佢应该有嘅。佢知道佢知道点样自己可以 deserve 得好啲，所以你俾惯啲狗零食佢食，佢咪唔食嗰啲杂粮咯，系咪啊？只狗又唔食，只狗都系， 我觉得生存意义简单啲讲就系人生嘅意义啦。所以我哋呢个人生嘅意义咧，就系我突然之间会问啦，我系边个啊？我喺边度嚟啊？嗱，呢啲其实就系一种刺激你思考， 想追溯翻个源头啫嘛。 系啊，吓诶，刺激你去思考，去搵翻自我，去认识自己嘅一个方法嚟嘅啫。吓，咁如果讲生存嘅意义咧，好多时咧，我哋就会掂到宗教。系嘛？好多人就會，你知啦，有啲人嘅， 即係佢覺得係比較上係思想上層面脱離，脱齋脱離咗個肉體喺精神上。 咁如果我哋講宗教咧，其實咧我個睇法咧，其實宗教又冇分好定壞嘅， 冇嘅。 因為我認為咧，宗教其實係幫助你探索人生嘅工具嚟嘅啫。我嘅理解嚇，但係當然啦，我冇宗教嘅，所以我就唔想咩嚇。但係我有陣時咧覺得咧，一個人咧，你嘅生存嘅意義咧，講到最終。最理想的其实要讲小我和大我的那个看法了。那有时很多人呢人生的理想啊或者是个意义呢我就说想做一些事业啊或者怎样去帮助世人啊或者怎样啊这个就是大我的思想。 或者怎样贡献到自己。 大我的思想有大我的思想呢但大我的理想是当然是好的但是呢有时我觉得呢回去最基本。 搞定了小我先。 没错了回去最原始最基本。 自己搞唔掂， 完善咗你自己嘅小我先，你嘅小我裝備完成啦，你先可以去諗呢個大我。 即係你，如果我哋現實啲咁，譬如我哋當一個例子咁啦，譬如啲消防員佢要入火場救人，第一樣嘢佢都要令到佢自己係 你嘅裝備安全先， 安全 裝備救人啫。 係啦，佢冇咗呢樣嘢 basic 嘅嘢咧，其實佢係做唔到其他嘢，救唔到人之餘，佢可能自己都犧牲埋。 係啊，所以呢個世界咧，好多人啊講人生嘅意義啊， 所以就 唔好大我小我。话讲到好高崇高个理想啊， 即系啦，有只呢样唔系自私咯， 冇错，你本身自己 最 basic 嗰个条件嚟 嘅，系啦，你自己嘅能力有限，唔好话能力，其实我觉得又唔需要质疑嘅。我成日觉得人嘅天赋本能其实系好强嘅，好多人 而呢样嘢其实个个都系平等， 系啊，好多人根本冇去运用，唔好话用尽啊，冇用过自己嘅本能去发挥你嘅本性啊，或者系你自己嘅能力。去利益自己先啦，利益咗自己先可以利他 嘅。可能佢有啲人可能喺佢人生教練，佢連自己叻乜嘢，或者佢邊一樣係比較長處少少，佢自己都未發掘得到。 冇錯， 自己都揾唔到咁樣，呢啲真係混混噩噩啦。 係啊，係啊，嚇！咁我哋講生存嘅意義咧，離不開就係講人生嘅意義啦。人生嘅意義唔係即係有陣時講啊，即係講自己嘅理想 嗰個啦。係，其實就 係啊，呢樣嘢係有排講嘅啦。我就係呢個係我自己分類講。如果講生存，我哋就唔能夠忽略空間。 啊、生存任何物种啊，你生存啊，棵植物都要有个空间俾佢啦。啊，你养鱼都有个鱼缸啦。啊，你养狗你都要俾个地方去瞓啦。呢个就空间啊。 生存嘅空间。啱啱讲呢样嘢咧，因为我哋其实呢集系娱乐噶嘛。啱啱咧就睇到份，我睇到啲报道咧就系讲紧有啲有人啊。住啲新嘅農屋，基本上係衣櫃屋咯，衣櫃房、衣櫃床咯，哇，3000多-4000蚊租一個， 所以人性喺呢咁嘅環境之下咧，係嚴重被摧殘嘅， 完全 係 冇 摧殘， 冇嗰個尊嚴喺度。 咁我哋讲生存个空间，我哋好重，我哋一定要讲空间吓，就系、是、我哋所理解嘅时间空间。其实仲有一样个空间、嗯，就系我哋嘅思想空间吓、啊。我有阵时觉得咧，即系而家咧呢个即系电脑嘅发展啦，科技嘅发展咧，有啲影像啊、电视啊、电影啊咁呢个发展咧，就系、是、其实模糊咗我哋虚同实嘅分野啦吓、啊，分唔到边啲系 都系。 是真邊啲係假啊？實則虛之虛則實之虛啊！真真假假，有陣時好模糊啊！我哋一個我哋有陣時咧就會好容易俾一啲咁樣嘅假象咧迷惑咗自己，所以有啲人可以對住個電腦係唔需要 沉醉咗喺個虛擬世界嗰度抽唔翻出嚟咯， 唔需要，跟住呢個係好反常噶， 所以咪 好反常 嘅。 我哋做人梗係要有活動嘅空間啦。 仔可能佢就係要一個呢一個範圍就得 嘅。係啊，我就係咧，原來對住電腦已經好似乜嘢都有啦。咁呢個係一個反常嘅，同埋呢個就係俾虛實咗迷惑啊。嚇！咁你當然啦，正如你所講啊，而家啲人啊嚇住啲劏房啊、農屋啊咁樣， 劏房都好 重。 係 啊，一個人如果生存劏房太細啊。太細佢哋份， 其實係一種侮辱嚟噶。 唔單止侮辱啊，心胸啊，呢個思想啊，全部都會變得咧好狹窄。 你個人長期 會變得好狹窄， 咁局促嘅環境， 帶唔到去邊嘅？你先心胸係會變得好狹窄呢樣嘢，其實 個同埋會磨滅個人嘅意志嘅呢實。係 啊，我都曾經睇一個documentary 又講建築嘅。建咗个空间，一个人又住个空间，你阔啲个人个心境啊，太思想系完全唔同嘅。 一定会开扬好多。 系啊系啊，啊间屋有冇阳光啊？有冇通唔通风啊？系好大，好 所以 影响入思，影响个人个性格好紧要。 啲建嗰啲建筑， 建筑系啊系啊系啊， 应该咁讲，嗰啲发展商啊，点样？如果你嗰个地方系你个景观系开扬嘅，佢个价钱都贵好多。 系 佢变咗攞咗自然环境，变咗系佢哋嘅本钱，做咗呢样。樣嘢咯，就其實，但係呢樣嘢係大家共同享有噶嘛，咁呢樣嘅就係睇得好扭曲嘅一啲嘅諗法嚟嘅。係 啊，冇錯啦，所以咧，即係香港係一個好畸形、好畸形嘅社會嚟嘅。咁而家起嗰啲屋狗咧，其實同 乜乜麻麻， 同農屋都即係叫大少少嘅農屋啦，叫五臟俱全喎，麻雀雖少，但係咁細嘅空間同埋咧，有陣時又密質質咁樣咧，那個通風啊，同埋嗰個環境啊，周圍嗰個。壓迫感啊， 係啊，嗰個空間， 即係令到人嗰個心境啊、思想啊，係好 壓抑， 好壓抑啊，真係好壓抑嘅嚇。有陣時我哋講咧，我哋要研究生存個空間，就係生命咧係一個實體嚟噶嘛，有命啊，一件物體。 即係起碼我哋 一定佔 喺度， 係啦，一定佔有一定空間。 譬如而家你錄影見到我哋喺度，咁呢個都係 實 體 嚟噶嘛，但係。是有限的，即是一个有 limited 的东西，但是思想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说、你活动的空间，但我们的思想的空间其实就是 unlimited 的，我们思想的空间其实是无限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好好珍惜自己的思考的空间，又不要只是被那个、框框框住你，我就 是望住个电脑门。 有时我都开始都怀疑佢哋可能佢哋個空間都好大，因為其實電腦個世界咧，個網絡個世界 好大， 個網絡個世界亦都係無邊無際嘅嚇。你點樣喺嗰啲地方去把持到自己嗰個定位啊，或者係保留你自己嗰、那個保持自己嗰個思想啊，即係唔好俾佢 distract 或者係牽引到你自己都失去方向。 不過有啲人就係投射嚟，可能係佢喺個實體嘅空間，佢揾唔到自己，就係、是、網絡空間嗰個 virtual 嗰個世界嗰度揾到佢自己嘅定位，建立翻佢自己嘅嘢喺入邊。咁所以可能好多人都係可能係網上邊同佢嘅傾談嗰種嘅態度，同埋出到嚟一個真人嘅可能其實 是 完全係兩個似分裂咁樣嘅咯。 係啊，所以好似而家咪成嗰啲咩網絡嗰啲唔係網絡欺凌又好少啦，同埋嗰啲叫做咩 叫做被人呃咧，嗰啲即系嗰啲网上交友啊，系系咪网上交友啊，交啲网友，然后出嚟又被人呃咗啊， 嗰啲系蠢啫，又唔见我有事，真系细细个做呢啲噶啦，咁 咪就所以话佢啲人系即系迷惑咗咯。 唔係，或者我係覺得係蠢唔蠢嘅問題嚟嘅啫，呢個蠢唔蠢嘅分別嚟嘅啫，係啊， 唔係蠢咁簡單嘅， 有關係嘅智慧有關係 嘅。再人嘅思想，一個思想係無邊無際咧，就係最有趣、最奇妙嘅地方就係我哋懂得無中生有。你知道咩叫無中生有啊？呢樣嘢大家得閒大家翻慢慢著嘴著啊！我講無中生有呢樣嘢，無中生有情， 無中生有其實係一種 creative 嚟嘅， 冇錯啦。所以創意無限嘅、嗯，所以我哋嘅人嘅思想，其實而家我哋發電腦咪又係人發明嘅，網絡都係人發明嘅，呢啲咪全部都係無中生有，本來冇噶。本来冇网络呢样嘢噶，点解一发明咗出嚟之后咧，哇，不断咁有啲 input 落去就越嚟越膨胀咁样。 跟住入边个世界就越 唔系呢个咪创意无限嘅表现咯，系嘛、嗯、啊？即系讲翻转头，我哋思想点样又叫解放咧？其实我哋追求自由民主咧，吓、啊，即系追求自由想、嗯、思想又解放。 自由思想自由啦。 系啦，自由民主其实我就系要追求思想解放，因为我讲譬如大陆啦、北韩啦，嗰啲人嘅思想就冇 钳制住你， 冇呢样自由啦， 完全想象唔到点生活。啊 點解我哋話即係點解我哋可以甘心去俾人？而家我香港個情況越嚟越退化到即係一種落後嘅制度，冇理由㗎，即係唔可能嘅，因為我哋曾經係享受過咁多自由。 即係其實我哋簡單啲啫，其實我哋所有嘢應該向前進步噶嘛，所有嘢係向前走噶嘛，但係而家係見到有啲嘢係褪翻去。向后行仲衰过以前， 是啊、真系真系好妹， 咁 大镬， 呢啲真系倒退嚟噶。 系啊，所以我有阵时觉得咧好有趣嘅网络世界、咁就但系咧有一样嘢咧，大家唔好忽略嘅就系教育啊，同埋呢个所谓传统咧吓，对我哋思想咧，其实本来系一个提启发。嘅工具嚟嘅，启发我哋思想的工具，系啦。其实我哋点解会有思想咧？系咪？我哋嘅思想点嚟噶？咁你唔想去发白日梦，就乜嘢都可以创造。 有人喺侧边开导引导你咯。 我哋要去吸收一啲知识吓，读书啦吓。点解要读书？讲点解咁强调读书？翻学读书咧吓，又系将前人嘅知识。學習吸收翻嚟，然後加上你嘅思想啊，加上你嘅思維啊咁樣，所以教育係好重要啦。啊，傳統都好重要，係咪啊？傳統好重要，因為好多 一啲美好， 因為好多好多你嘅 前人嘅思想同埋一啲智慧嘅結晶， 傳統冇錯啦。啊，我哋唔需要由頭嚟過嚇，只要阿媽教你嘅，咁而家你先得點樣做啦。咁 呢啲就啲歷史嘅， 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塑造我哋生活啊、生命啊、思想嘅工具，但係。唔好忽略，佢亦都系毁灭思想手段嚟嘅。大家一定要，大家要知所警惕，系 要 系会毁灭你嘅自由。 系要醒目啲去，应该系咁，系要去醒目啲，同埋灵活咁去运用嗰一啲俾咗你嘅一啲嘅资料，而唔系俾佢限死咗你向前走嗰条路咯。 要有個警覺性， 係啦， 係啦。我有陣時講， 我哋都曾經成日講，我哋拋低 佛家講過啲障礙， 要放翻。 我哋講好多障礙，好多障礙就係話有啲 barrier 啊，障礙。知識都係一種障礙嚟嘅。知識都障礙，所以嗰陣時我唔係話即係覺得咩咧，批評翻啲專業人士啊，書讀得多係會有障礙嘅。 因为 书读得多，你嘅思想狭窄。 因为其实我哋细个嗰阵时候学嘅嘢系咁样样，跟住慢慢收窄。 系啊，到最后你越专精，你个学问越专精咧，其实咧呢个障碍就越大嘅。所以有阵时我哋要警惕咯，吓。所以又我哋讲放下就系，即系有阵时你学咗几多嘢都好。你要需要嘅时候，适当嘅时候你要放低，咁你先至可以继续向前，继续学多啲嘢，即系唔可以俾呢个你所认识嘅嘢、你嘅专业啊、你嘅知识去 吓 咗你， 系啦，就 控制咗你 嘅 思想。所以有阵时我哋要有一个警惕吓，知识学问其实都系毁灭思想嘅一种手段嚟嘅。呢个就系所谓我哋讲要警惕呢个愚民教育啊、国民教育呢啲就系一样嘢，好多人唔为意嘅。所以對啲細路仔去讀嗰啲嘢， 如果教育做得好嘅就係一種嘅思想嘅啟發咯，但如果做得唔好嘅話，就係變咗控制嘅手段咯。係 啊，冇錯啦。 所以好睇個政權其實 係啊係啊， 成個制度個鋪。 所以我哋成日即係講咧，我哋生存啦，有生命，生命梗係要講我哋能唔能夠生存啦，要存活啦，存活嘅條件啦，存活嘅本能啊，咁當然啦，我哋本來有嘅嘢，但係我哋唔能夠 忽略就是我們都是會在這個空間、這個環境裏面、嗯、是受到有一些制約啊、規範啊這樣啊， 多多少少 一定有，多多少少一定有，是啊，怎樣去適應呢，維持我們的生存的本能啊，或者我怎樣去存活呢，那、啊、我們說生存的權利，其實我正話都講啦，你權利係咩咧？你因為你一定要作主先，你一定要自己懂得去作主，你自己係有自己嘅思想，你自然又有權嘅啦。嚇，當然咧，你話啊呢、這個制度啊或者點樣啊，我哋唔能夠唔去配合啊啊，或者係一個政治嘅 或者喺呢個框入邊點玩咯、 啊？係啊，即係正如我之前講啊，因緣和合，因係條件啦，你自己本身嗰個本能啊，各樣嘢咧，呢、這個條件啊，你個生命啊咁樣，但係緣就係個環境嚇，緣、啊、其實係可以創造嘅都。雖然我哋講話好緣啊，即係我哋有緣就會相會啦，無緣就見唔到啦咁樣，其實緣都可以創造嘅。吓，问题就系话你懂得去把握啦，你一定要懂得去将呢个思想你突破咗，唔好觉得呢样样嘢咧，有啲嘢我哋系控制唔到嘅。其实我正话之前讲咁多生命嘅奇妙啊，生命嗰个价值啊，呢样嘢就系提醒大家，生命就系有呢样嘢咁奇妙嘅地方，就系佢有一个创造嘅能力， 嗯， 改变环境嘅能力。吓，举个例子就系嗰啲树木啦，有啲你见过嗰啲树咧，山体嗰个埲墙嗰度嗰啲树咧，有啲就哇躝到咧， 嗰啲根好犀利噶。 其嗰个唔适合佢生长嘅环境嚟噶，佢唔系泥土又唔系地下，系咪？ 石屎 系啊，石屎 砖墙。 佢嗰啲植物啲根咧，佢有能力咧分泌一啲酵素嘅酸性嘅嘢咧，去即系融化，融咗嗰啲嗰啲叫做 cement 啊，系嘛吓？嗰啲泥土啊，砖都可以将佢。溶解分解咗，然后钻入去啊，喺砖里面都可以吸收到养分。你话几犀利咧？呢、這个就系生命嘅奇妙啦，吓、啊！所以我认为咧，其实即系地球上咧最强顽强嘅生命系一个植物嚟嘅，咩环境佢都能够生存嘅。 系啊，你见到个石屎地咁、啊、突然间飙坡草仔出嚟， 系啊，系、啊啊，总之有罅，佢有少少泥嘅咧，佢就已经生长。所以生命系有呢样嘅特性，就系、是、佢有改变环境嘅能力。 同埋真系个能力真 系 好强。 唔系佢自己适应、啊。系咯，我哋讲啊，第二名嗰、那个适者生存咁啊，唔适应咪淘汰咯，咁样吓。呢、這个系比较被动吓、啊，当然啦，一啲即系冇，即系，我觉得系呢个喺个呢个本能咧，就系睇下你活能唔能够发挥到出嚟吓，好、啊、奇妙嘅。我谂如果你读生你又读生物噶嘛，我哋 biology 咁喺读啲生物嘅时候咧，我觉得好 amazing， 就系话系体验到呢个世界呢、這个生命吓、啊，生命体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奇妙啊，同埋佢嗰个能力啊，那个能耐啊吓，佢、啊、会识得创造环境去俾自己生活嘅。parasite 咁样简单系嘛？ 系 parasite 仲犀利啊，寄生虫咁样。其实我啲细路仔系寄生虫嚟嘅，佢成长咗佢就会排出去，佢自己会搵佢嘅生命都 OK 嘅。 以前 佢能够独立就算啦，系吓。但系佢需要你嘅时候，你系真系人咧系咁多种动物里面咧系需要照顾最长嘅、嗯，最长噶啦。好多生物一出生佢就自己能够生存嘅。 嗯嗯。 所以生命好奇妙，如果讲生命嘅奇妙咧，有排讲吓。咁我咧，或者第一节喺度停一停先吓、嗯。我跟住就会讲咧，生咩啊，仲有生活同埋生机嘅。唞唞先。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即系无线嗰个收费台开咗个即系记者会，咁、嗯、记者会完咗之后咧，就有48个即系靓女俾你啲主持啊评判，真系拣个揭秘嚟嘅啫，大佬。 有啲哎呀，我郁米，我同你好熟咧，咁帮我滴汗。 诶，嗰啲片段放出嚟好好笑。 主要就睇波讲波啊嘛，开心嘅啫，咁样。 睇咩波先？睇嗰啲 世界杯啊？睇咩波？哇，你真系啊，模样大，我警告你。 好想揾你客串一集啫，而家唔好啦，俾受惠坑我个头。 咁咧，既然有黄毓民先生喺度嘅时候咧，我哋觉得咧呢个 My Radio 呢个广播呢个品牌咧，就应该冇衰嘅。 你叫呢个多啲开声咁就 OK 啦，就冇衰啦。人脚我哋就有喺度噶啦。 哇，点止人脚咁简单啦，就成天王巨星啦，真系。 人脚有晒咗啦，咁唔系我人，我嚟做波，冇乜可能去瞓觉嘅大佬。 我以为你做埋添， 真系你啊台长，你真系好大热啊，梗系我做下嘉宾嘅啫，间唔中。 我搶閘先， 好嘢喎嚇！即係我哋講生命啊，奇妙嘅生命啊，同埋生存嚇存在，其實更加重要就係生活。 係，生活係好緊要嘅，生活係享受嚟。 係啦，生活係一種體驗，一種感受。 我簡單啲，我會覺得生活是享受嚟。 但係生活係，但你都要需要一啲 stimulation 嘅喎，一啲刺激嚟去帶動嘅喎。冇嘢刺激你咧，你係唔可能會活得冇咁積極啊咁樣 嘅 喎。 我做啲自己想做嘅嘢。 係啊，咁、我就分咗四個範疇想講嘅生活，就係品味與情趣啦。嚇呢樣嘢好有排講嘅又係。 品味呢家嘢唔係個個都有。 係啦，嚇忙碌與休閒啦，我哋講生活梗係講個忙啊嚇休閒，忙碌與休閒又係一個好 中間拿捏個平衡。 係啦，嚇第三我就會講工作同埋責任，嚇然後咧就講理想同夢想。吓、這个就是生活，我 呢度四大个题目啦， 系啊， 每个题目都可以开一集嚟 讲，可以系啊，讲好耐嘅。不过我就好简单咁样讲，咩叫品味同埋情趣咧？吓、啊，我认为咧，生活就系随机应变，系发挥潜能嘅一种考验。系啦、啊，其实生活你活着嘅话咧，你每一日都会遇到啲新嘅挑战啦，吓、 啊，即系执生， 冇错啦。其实即系随机应变，我认为系啊，譬如你每日起身啊，食早餐，跟住咩啊，准备整理啊，准备出门口，出门口好多嘢系 anything can happen 噶嘛，系咪啊？吓、啊，你遇到一啲任何嘅事，你懂唔懂都系应变咧？呢、這個就係生活啦。 呢、這個你諗起，你講起呢個，我諗起咧有一科唔係有一課嘅中文嘅文章咧，即係我以前教嗰時咧講緊嚇，咁咧就係講緊嗰個人。遲起身遲咗一分鐘，結果就 anything happen， 跟住搞到咧啲嘢咧就全部出曬，唔係其實一個文章嚟嘅， 係 俾小朋友讀嘅文章。遲起身咗一分鐘，跟住之後咧就 anything happen， 令到佢發生咗好多事，搞到佢咧又遲到翻去又俾人鬧嗰啲咁樣。 所以生活咧，你一做嘢第一個原則就要記住要懂得隨機應變，你就懂得活啦。如果唔係咧，你活唔下去。 唔系，即系再简单啲，即系要你够醒咯，系咪啊？醒水 咁你咁即系学习嘅经验咧，所谓生活一种体验啦，一种感受咧，你要亲身去体验嘅，冇人话俾你听，生活就系咁，系你要自己去感受嘅 feel 嘅 feel 嘅吓。 冇错冇错。 咁生活咧，我认为系应该系主动同埋积极进取嘅。 咪简单啲，因为条路系你噶嘛， 冇错啦，条路系你嘅，系你喺度活着，呼吸嗰个系你，吓行动嗰个系你，食饭嗰个系你，所以呢一样系主动嘅，唔好似而家隐蔽咯。之前有个隐蔽青年咪要自杀嘅， 系咪话出嚟做嘢 做咗一日，跟住就自杀，就翻嚟又自费卅几岁啦，原来。我講得殘忍， 我睇咗個大標題啫，我 殘忍，我殘忍啲，即係做咩救？仲救嚟做咩？佢而家好似話醒翻，唔係會呼吸啊！大禍啦，今次 嚇，即係淨係係咪淨 話會呼吸啊嘛？今日睇到話有進步啦，話會呼吸，本來話 自己識呼吸， 救係啊，大禍啦，真係。 唉，自己識呼吸呢啲都係個 嗱呢啲人唔懂得活嘅人 ，reflection 嚟嘅啫。 我有陣時覺得，唉。雖然你話生命係嗱呢個係佢自己爭取，老實講係佢自己嘅活。 佢自己 嘅你周圍嘅人點樣去忙啊、緊張啊，要幾要佢活，佢唔願活你都冇辦法。佢唔懂得去活。 對於佢嚟講，呢種係一個痛苦。 係啊，你唔去唔懂得去活，亦都唔想去活。咁你周圍嘅人可以做到啲乜咧？係咪啊？ 佢即係簡單啫嘛，佢自己撇咧，你仲幫佢，佢都繼續撇落去。 咪咯。 咁你做嚟其實都係白做咗。 但你講咧，你講活啦、生活啦，就唔係講我食飯、瞓覺啊。 這個是生存來的，最基本是生存來的。 沒錯啦，其實生活呢我們講的就是品味和情趣啦。 嗯， 看 你肯定很有品味的。 我沒有品味的，因為我大 有兩隻狗仔是不是 我隻小狗，我這隻不小的，我隻中型狗。品味是什麼呢？其實品味呢我認為呢就是一種對外物的認知，我這很科學的，看講認過你的解釋是一種體驗和品嚐，對外物外面的東西， 認識世界的。 譬如你說一些靚的藝術品啊，靚車啊，靚的手提包啊，靚衫褲鞋襪啊， 總之你就是欣賞靚 的東西，對這些外面的認知，你要怎麼去體驗啊，還有怎麼去品嚐，這個叫品味。那有錢人的品味當然是高級一點啦， 未必的， 是不是窮人又沒有品味呢？ 那當然不是，拿錢堆砌出來的，有些品味是惡趣味來的。 那你說是不是沒有，就是你就沒有品味啊？ 大陸的土豪那些夠張那些名牌穿到成身都是啦，已經看上去哇老到到 震，不是，這些是他的品味，我又不要質疑算難啦，品味都有高下之分，沒什麼所謂。 嗱這句已經出賣了你 知不知道有很多人為品去定義或者去標 示，拿來擺他自己的定位的，其實拿了這件事來被他控制回你轉頭， 都是一種工具，將品味變成一種工具，我覺得又沒什麼所謂。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品味呢不是有錢才有得享受，窮人就沒有的，因為我認為品味是一種感受來的嘛， 是 啊，你 feel 到的感受，你欣賞， 真是覺得舒服， 你 appreciate 啊，這樣是不需要擁有的，是不需要擁有的，這件事很重要， 是用來感受 的，是啊，你 feel， 譬如你有時候你覺得阿 Q 好啦，你喜歡一些靚袋你看看夠了，想不要擁有而已轉上去看看，你擁有了就沒有意思的了，你擁有了就變成沒意思了。 我自己跟朋友放住一張大的野餐布放在草地上看著個湖這樣野餐到吃野傾偈都是一種 享受，是的，那些就更高的品味，我認為大自然你懂得去感受大自然，這個就是一種很高的品味，我認為 好舒服，真的 是的，啊，所以我就提醒大家其實品味是一個感覺， 嗯， 感覺不是一種實物來的， 不是用來量度， 不是說，啊，這個藝術品我要拿回家我就可以品味到有品味了，其實 可能他擺多個垃圾 你不需要擁有，那些很喜歡欣賞，去那些博物館啊藝術館去看都是一種品味的享受來的，是不是不需要擁有的，所以你的煩惱就少很多了，如果你不想去擁有的時候包括你沒什麼煩惱，所以我沒什麼煩惱的，我從來不想擁有這些東西，我覺得是煩惱來的 包袱 情趣是什麼呢？我認為情趣就是一種享受啦，而其實享受是什麼呢？就感覺啊，就是本能來的，又是 與生俱來的本能，剛才那樣東西應該有些關 係的，是的，本能的意思就是說你不用學的，不用學的，你只是需要感受的， You just have to feel it， 不需要 learn 的，咁就當然啦，有好多學問㗎嘛，嚇學問呢啲嘢咧， 可以增進咯。 其實嗱，後屘我講知識狀態咧，一部分嚟嘅，因為太多嘢咧，你要去學，去擁有呢啲知識，你覺得擁有呢啲知識咧，你就豐富咗自己咁樣。其實你好多本能嘅，你忽略咗。我認為人生命的奇妙就係，你本來擁有嘅好多個本能，就係話你懂得去欣賞大自然啦，去感受啦，去 feel 啦，去體驗啦，呢啲嘢其實你本能嚟嘅 ，feel 你感覺嚟啫嘛。是不是你的 sensation 来的而已， 你这样的东西其实是 不用教的，不用教的，是不是譬如甜的东西给你吃下是甜的，你知道的，你这就是享受的，这 种感觉你未必知道这个 是甜或者 sweet， 但是你是有这种感觉， 不需要说 去学才有的，即係咁樣，我重點就係話你唔需要去學啊，或者去擁有啊，嚇， 天生就會有呢啲嘅感受喺度啦。 咁我哋講生活就唔能夠唔講忙碌同休閒啦，嚇，因為忙碌咧，有好多人成日話好忙好忙好忙咁樣，忙係好定唔好咧？其實忙碌咧就好似一種興奮劑嚟嘅，嚇，一種令你好亢奮、好快樂，嚇。 忙碌未必一定快， 有一种忙忧的感觉的，是啊，忙碌是一种 stimulant 嚟嘅，令到你觉得好 high 啊，诶咩烦恼，你忙嗰时候你发觉你 做到癫， 好忙好紧张，好佢好多嘢做嘅时候，你系唔会烦恼嘅，因为你 啲佢屙桥鞋晒，你 focus 咗喺个屙桥鞋 晒，所以咧，但系我咁，忙碌系可以令人兴奋嘅，真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兴奋剂，因为有啲人即系觉得忙好充实啊嘛， 吓 有 啲人会 嘅，系啊，但系唔好忘记佢会杀人嘅。是啊，忙得太好了，忙去到極點呢，不單止你的靈魂會滅亡，身體都會受到摧殘，因為你太過忙的時候，你的思想和靈魂是會受到摧殘的， 是會毀滅的，所以忙碌呢又是一樣嘢呢，你一定 要即係唔好去得太癲太盡咁樣樣， 冇必係呀，唔應該 哇即刻好道好老子嘅即刻 我哋讲忙啊，即系我见到次少人讲啊，好忙啊，有啲人冇唔忙都唔敢话自己冇嘢做噶嘛，忙系一种身份嚟噶啦，已经啊，我好得闲噶噶嘛，我呢种，所以忙变咗个口头禅嘅而家，但系又当然啦，喺现代社会呢个系一个藉口，又系咩啦？吓，忙唔忙呢件事，我哋一定要懂得去把握呢个当下。把握懂得当下，我哋先能够领悟呢个永恒嘅 吓。 活在当下啊，你个心境、心灵咧，譬如将我有阵时觉得唔好整到自己太忙，忙系一个兴奋，即系忙完之后，你懂得要静翻落嚟吓。你懂得静翻落嚟嘅时候，你个心境咧就会清明，就能够睇美嘅自然、细微，去慢慢去品尝大自然啊，即系周围环境嗰种咩？你嘅本能就会能发挥。我哋讲吓，你嘅本能去感受啊、兴趣，其实你自己嘅 sensation 嚟嘅，你个吓。 但其实呢，譬如好似我哋人咁样啦，接触到太多其他人做或者嘅而家呢个世界啲咁样嘅一啲嘅 stimulation 呢，反而係有啲最本能最基本 冇错啦，就係冇 丧失咗。 係啦，丧失咗同埋係遗忘咗。你唔去 feel 嗰種嘅感应， 你自己本身有呢个感应，冇错，同大自然係啦，就係呢个感应呢、這个感应。就是弱了或者是忘记了冇了。 好像简单一点嘛，动物他们会 sense 到个地壳或者是怎样有少少变动，有些异动，他们会有些异常的反应。但是人是。 是啊 ,dampen 了，我讲是叫削弱了。 咁 我忙碌就即係相对係悠闲啦，悠闲係咩，我好强调要做人要懂得闲落嚟嘅，因为懂得係悠闲。 所以咪成日叫 悠嘅意思就係、是、係我成日叫你去玩嘅。 玩完成日玩。 悠嘅意思即係休息啦，即係停落嚟。停一停，唞一唞，静一静，咁我哋先可以重新整理一下自己嘅思想同埋行为嘅， 唔好太极端。 咁我哋每一日咧，其实咧就痛咧，系无论几忙都好咧，要留翻啲自己俾自己一个休息嘅空间，就即系行落嚟，行落嚟，咁你嘅思想能够沉淀，咁你个人就会回复清明噶啦。所有嘅啲人话修行啊，或者系 meditation 啊，都系咁， 作用 目的都系呢一样， 所以先叫静修啫嘛。 系啦， 或者禅修咁样就系一个 冇错啦。其 实 唔好忽略噶，系好重要。点解会突然间啊？所以喺都市嘅社会好奇怪嘅，即系本来日日行路都系运动嘅，但系而家啲人要去 gym 嗰度做运动。你其实你屋企静静地。唔搞咁多嘢，你咪可以静落嚟咯。但唔系佢都要去一啲修道院啊，或者去嗰啲瑜伽学嗰啲学习嗰啲咁样嘅静修嘅方法啦。即系其实真系唔使教。其实讲真，你如果你自己读得去谂下，去认真去思考咧，其实好多嘢咧，你本能嚟嘅。不过你唔记得咗啦，要去人哋教你先得去做运动，要人哋教，要个 trainer 而家咪全部都要个教练啊，先至你先至懂得做运动。 点解啊？开多饭揾下食啫，都 系。嗯，系啦，好似创意咁创，要去教嘅。点解咧？其实因为你唔记得咗，你连自己本能本来有嘅能力都忘记咗、遗忘咗，或者系忽略咗，然后要人去 call 呢个，咁呢个住个专业个名 字。系啊，我又觉得系几荒谬下嘅，系咪啊？咁生活又唔离唔开呢个工作同责任啦，吓好多人讲话，工作就系为咗糊口啦， 系啊， 娱乐就系一种享受啦，吓、啊。其实咧，如果你最好咧，寓工作于娱乐，咁啊最好嘅。 咁 我呢个好理想，其实唔系难做到嘅。 其实唔难嘅，但系你自己要调整心，调整心态咯， 系啊， 调整心态。 系啊，我哋讲工作，咁有啲人觉得吓、啊、工作就痛苦噶啦，咁我成日啲病人嚟到啊，病咗嗰阵时话，真系惨啊，要翻工，觉得翻工系苦差啦，咁样吓、其实呢个心态唔好嘅。 系嘛，翻工几好玩咯， 敬业熬业，你懂得去敬业，你就能够享受你嘅工作。啊！經驗又做人，我做人會開心。 享受有一樣嘢，你可以喺入邊揾啲位嚟玩，又係另外一樣嘢嚟 嘅。係啊，咁工作梗係離不開責任啦，責任咧、你就走唔甩嘅。啊、一定要面对的了，是冇得逃避的， 一定要孭的了、這 個、所以呢你有時話啊，有時啲人嗬呢樣嘢唔想搞，嗰樣嘢就係因為派孭呢個責任。但 係 唔啱， 係 錯嘅。責任冇係冇得逃避嘅，你逃得呢一個，逃唔到第二個。有一次，無論你係做。你 的 身份是什么 你不同身份就孭住不同的责任在这里。 还有呢就是我一个人的权越大呢你的责任一定是越大的。 是啊。 还有权力是一定要受到制衡因为你的责任是很大。 不可以俾佢無限擴闊。 冇錯啦，所以你如果呢個權係唔附帶埋有個責任嘅楞住嘅話咧，就會大鑊噶啦。 咁就變咗一個係 啦， 咁 就大鑊噶啦，咁就大鑊噶啦。嚇、啊！殺人狂魔都係咁樣，即係殺人冇責任嘅，咁啊咪死得。 得 啦。嗯，係啊，所以責任係冇得逃避嘅。你嘅身份越多啊，責任嘅人越多， 同埋個掣肘都會越多。 冇錯啦， 因為唔可以俾你權力過大。 係啦， 你都要有翻、啊、即係。 所以呢個就係 範圍入邊。 我講工作同埋責任嚇。咁、嗯啊、我哋嘅最跟住我呢個嘢，亦都大家唔可以忽略嘅就係生活裏邊最重要嘅就係我哋講嘅理想同埋夢想啦。咩叫理想啊？咩叫理想啊？ 你未做到但想做的事、 啊、可以这样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啊、我不排除有些人没有的、啊、 那是 的、啊、但是呢、啊、个人的 想法、啊、个目标、啊、你的、个 vision、啊、你的 object、嗯、objective、嗯、大家都可能不 同 但是呢结果和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想达到去做到嘛， 希望得到人的认同。嗱呢樣嘢就係因為我人類社會得到人嘅認同，其實即係 因為羣體社會，你冇辦法。 譬如你話啊，點解我哋要做老師，點解你要做醫生？咁其實都希望人哋認同你嘅身份啊，各樣嘢。 同埋認同你嘅能力咯。 冇錯啦，嚇咁咪現實啲就係賺取一個合理回報啦，係咪？希望人哋認同同埋你嘅回報。簡單啲講係咩咧？其實簡單啲 碌翻轉頭都係為翻我哋自己嘅。 冇錯啦，無非都係你所謂你想名同埋利。 嗯。 无非就是名和利，是不是、啊、我们讲到所有人追求的理想其实没错了，都是名和利，这个不是事他，这个是现实。 是啊，这个都是现实。 是你读书为了什么，就是希望拿到成绩，可以说拿到一定的专业资格也好、 啊、 学术的地位也好。 然后等人去认同你。 你今天要做听那些、那個、水平呢，就是因为希望有人认同你。 是啊，你达到某一个 level。 咁去到那个 level, 那梗是希望是有收入啦，不是即是没 面对着现在这个世界的问题。 是啦，所以简单一点讲就是无非都是名和利的。 是啊。 吓、啊，呢、這个就系我讲理想好正常啊，但系梦想咧就 可以远大好多。 系啦，梦想就可以离开名同埋利。梦想咧，因为发梦啊嘛，发梦可以天马行空，可以无边无际嘅吓。但系有阵时咧，有啲人觉得，哎、你发梦冇咁早，咁其实我觉得发梦好重要嘅。 发梦好紧要， 发梦好重要嘅。有阵时有啲梦想好紧要，梦想系可能天马行空，唔会实现嘅。 同埋都好嘅，唔能够 系永远做唔到嘅。我想做太空人，你根本冇可能嘅，系咪？香港。唔係即係幻想一下都好啊，開心㗎。 It's possible 所以有陣時我覺得咧，如果冇夢想嘅人生咧，就好似光顧咗個泥土咁樣。 好 dry 咯， 系啦，系生唔出牙嘅，长唔到幼牙嘅，嗰啲植物落去系唔会长嘅，吓吓系睇唔到希望嘅。 因为根本就冇咗嗰个条件喺度， 系啦，冇咗，冇，即系你 冇咗 好 dry 啦，而家 冇咗嗰种滋润， 系啦，系唔会有希望嘅人生，好似好绝望咁样。咁你点啫？有名有利咁啊？点啫？你个人冇梦想嘅咩啊？黄仁达咩未梦想？唔好放弃你嘅梦想 啊！虽然未成功，我哋都唔可以放弃梦想。 我有阵试过自己到而家都仲系都系坚持嘅，就系话任何可以想象得到嘅梦咧，其实都系有实现嘅可能。 嗯， 可以上太空又去到啦，吓落地底又得啦。 或者其实我哋实现得到嘅，而家好多我哋嘅出现咗嘅嘢，其实就系喺对于前人嚟讲就 系啊，系梦想嚟噶嘛。 但系到今天系实系可以达得到咯。 系啦，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嘅啫。梦想系好重要嘅，咁啊梦想未必一定能实现，但系令你嘅人生啊，你嘅生命咧系丰富好多，姿彩有啲颜色啊，系咪？ 嗯， 吓。咁咪第四個範疇，我想講就係生機啦。 Uh-huh. 生機係咩咧？機就做 opportunity 啦。生機處處其實咧， 機會啊。 我正話講啦，生命奇妙就係咩環境都出現都可以有生命嘅存在嘅，係啦。生機其實周圍 撞埋一齊。 有啲人覺得我好絕望啊，冇機會啊，其實唔係嘅。你睇 佢睇唔到啫嘛， 你唔識得去創造啫。生命係無處不在嘅嚇，再惡劣嘅環境亦都唔能夠阻止生命嘅成長嘅。啊嗯、我哋讲生命讲系当造生咧，你唔能够生长啫，有其他生物能够生长啊嘛，系咪？ 呢度都唔知几多菌喺只杯度。 系啊，冇错啦，细菌同埋病毒咧就最叻噶啦。 病毒 曱甴都系啦， 病毒都要依附病毒都要依附细胞，细菌就唔使嘅。但佢要有水咯。 巴闭系啊，所以咧生机系处处都有嘅，吓、嗯，同埋生机系无限嘅，吓、啊，生机系无限嘅。点解我要强调咧？就系、是、其实咧。 我哋好多時咧就係俾一啲挫折啊、逆境啊、災難咧，就會令到自己會退縮啊，或者話死啦死啦咁樣嚇、其實逆境同災難咧，是刺激生育的强大力量来的， 不是机来的吗？ 其实没错啦，有危就有机，就是这样的啦。逆境和灾难其实是刺激生育，生育啊，生多啲出嚟啊嘅强大力量嚟嘅。你冇发觉咧咩叫做 baby boomer 咧？就系、是、打完仗之后就生好多。 系啊系啊， 逢亲嗰啲落后嘅地方咧， 战 祸频频啊，穷嘅地方佢特别多生育噶。 嗯， 因为佢生多啲先可以生存落去嘛。 系啊，补翻个种喺度。 嗰啲咁样嘅发达嘅地方啊，文明嘅地方啊，好似日本啊， 就 低啦。香港而家嘅生育率系全世界最低， 最低嗰啲， 低过法国同日本啊。 系啊， 大唔大镬咧？其实咧，你睇生育率睇到到嗰度啲人嘅人生啊，系几咁悲嘅。 系，我可以话俾你听， 系相当悲，因为你对前途系冇希望，你对自己嘅生命都冇希望。知道你不会制造生命，所以你不会制造生命， 真的好悲， 系啊， 汗。 所以我觉得咧，繁殖嘅系所有生命咧，系免于灭绝嘅自然本能嚟噶嘛。 但系呢个系个生存佢个本性嚟噶嘛。 系啊，系啊， 繁殖下一代。 所以有阵时我哋咁嘅强调，唔系话我哋要中意灾难，唔系中意去落口吓，即系强调生机系无限嘅。你唔使驚咁容易絕種，唔會咁嚇。點解我哋有陣時會又會好擔心啊？或者係咩有好多擔心，譬如而家好悲啦，都唔敢生仔咁樣嚇。最生唔開心、唔快樂。而家現代人就係點解太多唔快樂？唔快樂 咧？環境 嚇，最傷最痛嘅唔快樂，其實係唔係話你得唔到啲咩啊？外邊有人激你啊？其實最大嘅。唔快樂，即係最有 一個我哋自己內心， 冇錯啦，就係內心嚇，就係因為來自內心嘅 智慧，我呢啲 係啊，係嗰種對自己嘅不滿同埋不解，你唔認識自己，亦都唔了解自己，亦都唔滿意自己。有啲人對自我嘅仇恨咧，係足以毀滅佢自己嘅，即係好似嗰個 自己啊，咁戇居嘅 嗰個自殺嘅青年，你嗰個會好中意自己咩？ 我好中意我自己， 所以你會死咯。 所以我唔會 一日幾多人死？而家呢個就話 係 啊，幾多隱蔽青年啊？有幾多隱蔽青年啊？ 分分鐘而家唔知死幾件。 係啊，其實每一日都有人去自殺嘅，不過唔係新聞日個個都會報嘅。 不過每一刻都有人出世。 係嚇，因為對自我嘅不滿，佢梗係唔認識自己。如果你認識自己，你有自己嘅人生，你有自己嘅 佢有佢目標嘅話，佢就唔會咁樣做啦。 冇錯啦，係唔會嘅。所以生命其實本來都充滿活力。 所以成日 back to the base 就係講就係要強大你自己嘅內心啫嘛。呢樣成日講噶啦， 唔係強大係肯定。 系啦， 强大有啲自大， 唔系唔系，即自己个内心，你自己 系啦，你要 认翻 认识自己， 系 了解自己， 唔系自大。 如果你唔满意自己，好憎恨自己嘅时候，呢个就真正痛苦嘅来源。呢个痛苦系好难，好难，好难。 咁你真系每一日都觉得受紧折磨咯。 吓，咁我哋点样会有快乐咧？只要有爱。吓，爱咧就系能够令生命延续嘅，正如我讲啦，两性有情众生就个情吓，就情同埋爱吓，生命就能够延续吓。爱就系生机无限嘅支柱嚟嘅吓，就系因为有爱，所以生机就系变咗无限。我就讲生机， 样睇翻都系喺内心嗰度嚟嘅啫。 冇错啦，系啦吓，因为人间有爱咧，所以人类先至有将来。我哋虽然到而家嗰个绝后有咩唔开心啊绝望，其实唔会嘅吓。记住有阵时嗰啲人话佢又而家好香港好绝望啦， 咁咪自己去创造咯。 唔会嘅，绝处系会逢生嘅，喜极系会太来嘅吓。顺境同逆境咧，到底都系人生嘅一部分吓。人生你唔会话成日咁开心嘅，你几乐观嘅人系啦吓。点样面对咧？其实就系一场人生嘅测试啦。你對面對逆境又好，順境又好，你點去應嚇？即係點樣去處理咧？嚇啊！真正嘅難治之症，我哋講絕症啊，冇得醫啊，係乜嘢咧？就係、是、身心俱疲， 即係自己 身體同心靈都係好殘啦嚇，冇曬信心啦，對將來絕望啦，咁啊真係慘啦！咁呢個，但係世上咧係冇絕路嘅，我認為咧係有人就自然有路啦，因為人路係人行出嚟嘅， 係啊。 有人就會有路噶啦嚇，我哋講話咧絕處逢生就係因為去到絕處咧，我哋就會睇到生機嘅重現。 柳暗花明又一村， 冇錯啦。仲有咧，我要講，如果講生機咧，我哋唔能夠唔講咧機緣巧合。吓机啊，大家知啦，啊机会啊，好似好 random 啦。缘系咪 random 嘅咧？其实缘都可以系 random 嘅，但系 所謂 可以做出 都可以創造的，我們可以創造機會也可以製造緣分的。啊、當然這件事都不是說你說有的，有的變魔術嗎？是不 是 Harry Potter、不好意思、啊、 我們 很多時候說呢、我們會很珍惜緣、啊、因為我跟張氏有緣、啊、那次見一見他、啊、真的不知道可造之才，咁啊吓，咁可造之才，咁啊可以出嚟陪我做节目咁吓，咁咧其实缘咧就系人心嘅桥梁，点样将两个人嘅心去连结，呢个就系缘吓吓，亦都系事业嘅催化剂。你对于某啲事物或者咩个催化剂，呢件事业或者系我哋讲，譬如新媒体又好啦，或者创业啦，你做任何事 俾一个平台咯，我咪咁讲。 如果冇缘嘅资嘅辅助咧，你系唔会成功嘅。其实有阵时好多啲机缘就系咁， 所以你讲因缘际会就系咁样。 冇错啦，因缘际会、机缘巧合，其实呢就系一个 catalyst， 令到你嘅事业啊，或者你嘅作为咧，能够系成功咁样吓。咁当然啦，我咪讲得动听啲就系人间嘅暖流啊，万物嘅生机啊，咁样吓，呢个就是生命。成就生命，我哋讲成就生命就话生命存在，你都要去成就噶嘛。吓细路仔吓，佢生咗出嚟，你要养大佢噶嘛。呢、這个就成就佢一个生命 吓，冇、错， 就系、是、需要缘啊、爱啊吓、啊，就系呢啲咁样吓 吓、啊啊。人都喺爱嗰度成长 嘅。系啦，冇错啦，机缘咧。是当下的，我有时候会分析，而姻缘就是跨时空的，这件事很妙啊，姻缘 三世缘那些这样查三世， 如果姻缘能够巧合的时候，就当然自然生机处处， 即是今世做不到， 是不是一撇光明充满希望， 希望来世再做夫妻的那些那些老土桥段那些， 是的，所以姻缘是跨时空的，而机缘譬如这个机会就是当下的，啱啱而家發生呢件事，譬如今我哋即係最近啊發生嗰啲，譬如我哋點即係民主黨所做嘅業啦，係咁啱佢做出嚟，我哋就有機會去咩啦？如果佢樣樣都做得好妥妥當當咁樣，都冇機會俾人哋抽情嘅。啊、譬如支聯會咁樣嚇，舊、年講過咩鬼嘢？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你唔俾人鏟嘅。有啲人蒙查查噶，但係有啲、即係我哋講，我哋個思想啊 ，sharp 一隻即刻督破你呢、這個咁嘅大一統思想，其實係推足個香港人去死嘅。 係啊。 啊、所以但係陳雲就好嘢啦，係嘛？唔怕啲，因為佢嗰陣時都好大壓力噶，當其時俾幾多人去攻擊佢啊咁樣，但係嚇、一語道破，嗱、呢、這個就係我覺得呢、這個就係我哋能夠發揮嘅本能。 呢啲咪就係佢夠膽走出嗰個？係 咪淨係佢先有咧？我覺得人人都有嘅，問題 係夠膽， 我哋唔會發揮到出嚟啫嘛嚇。咁、我哋最後我哋唔想講講生咧，我哋唔能夠唔講生生不息 一個循環。 係啊，冇錯啦，生死循環係咩咧嚇？生死係一個循環嘅嚇，流轉不息嘅嚇，因為咧。我认为咧，在于个体嚟讲咧，即系有生啊必有死，吓呢样嘢好重要。有生 其实咁样讲啦，我哋生物上面你 reproduction 其实就系我哋将下一代继续不生不息咁繁衍落去啫嘛。咁上一代嘅佢系会老去，会死去，咁咪下一代继续。帶住你 DNA 繼續落去咯， 係啦，其實我就係睇我諗法啦，我唔知有冇認同啦，我覺得你嘅基因如果仍然留喺呢個世上咧，其實你冇真正離開過嘅。啊、所以我認為繁殖係咁重要啦、所以我都好鼓勵個人結婚生仔。咁你嘅基因係冇離開過嘅，咁啊你係冇真正離開過，肉身嘅消失咧，只係一個過程嚟嘅啫，係嘛嚇，唔係一個終站嚟嘅嚇。生死循環喺個體而言咧，係生命嘅全部。你叫我對我一個我呢個人嚟講，喺我生命嘅全部。但係整個人類而言咧，就係一個微不足道嘅剎那。 系啊，因为眨眼间嘅时间，我哋只不过喺呢段嘅时间空间停留紧。 冇错啦，生命其实咧系无始无终嘅，我认为吓吓，亦都有好多种睇法啦吓。我认为生死咧其实一个循环，周而复始，死生而后死，死而后生吓，就一个圆圈咁样圆嘅，系冇开始亦都冇终结嘅吓。咁我哋个人咧喺个人类世界里边咧，其实真系微不足道。个人嘅寿命系有限啦，但系宇宙系无限嘅，呢样嘢大家要知道。 所以不断咁样去变， 系啦，所以咧。就变与不变啦，跟住呢个其实好多嘢讲啊， 我明白吓， 随变与不变就系随住时间流逝啦，因为时间系会停落嚟噶啦， 系啊， 所有事物都系不停咁 不停咁变紧，但系其实变紧嘅时间 都又是你一個個體喎，咁樣所以咪就係有變同埋唔變嗰啲咁樣嘅概念喺度，跟住入邊又可以大把嘢有諗啦。 係啦，表面嘅嘢咧，包裝又好，你擁有嘅物質又好嚇，亭台樓閣啊，名車咩，即係你嘅金銀首飾咩都好啦，所有嘅生活物都好啦，全部都會變嘅。 嗯， 但係咧，人嘅精神同埋智慧係唔會變嘅。你唔好以為你寫作筆都冇曬，所以我好想去寫作就係咁樣，所以我將我 嘅思想 留低落嚟嚇。咁我覺得人嘅精神同埋智慧係唔會變嘅。 嗯， 嚇精神同智慧唔係我一個人，唔係淨係呢個，係因為我嘅思想都唔係我一個人創造出嚟噶嘛， 係好多 前人啊、現人啊嘅啟發啊，去刺激出嚟噶嘛，係嘛？咁咪嚇咁我哋講生生不息咧，就唔能夠唔講咩叫剎那，咩叫永恆啦。 嗯，刹那咪就 刹那系乜嘢咧？刹那系时间单位上面最短嘅一个形容词啊！呢个定义嚟嘅， 系啊， 有个讲法就系 千分之一秒嗰啲嘅， 吓千亿分之一秒啊！佢个定义系千亿分之一秒，我唔知系乜嘢。 我数少咗好几个。 系啊，咁你讲啦，刹那同永恒系咪两个极端咧？看似系极端吓，但系如果你明白咗无始无终呢个宇宙嘅真理嘅时候咧，刹那即系永恒，永恒就系刹那噶啦吓，所以应该系冇乜分别。 永恒都系由刹那再做出嚟嘅， 呢樣嘢你要好慢慢去思考，慢慢去咀嚼咩叫剎那，咩叫永恆，其實係冇分別嘅。咁你會明白咩叫生生不息啊生死循環。 同呢個息即是空空 是，係啊，或者到 有啲關係喎，突然間覺得， 好似好遠。唔係呢個，希望大家慢慢去思考，同埋咀嚼啦。因為呢個係我對生嘅理解嚇，咁就唔知道有冇機會，唔知道有冇出書啊？不過呢個又真嚇，今次由今日開始咧，一年嘅四集咧，我就會講生老病死呢個系列。今日就講咗生，咁咧下一次我就會講老嚇病咁樣嚇。希望大家有興趣啦，因為其實我好其實可以講嘅嘢係好多 嘅， 生係。本来是最易讲，因为大家都生存的。 嗯，即是最容易感受的。 你是活着，你就自然知道什么叫生，但是都可以讲为很多人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希望大家真的认真去咀嚼一下生这个字。 嗯 ，OK， 多谢大家。 拜拜。